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晚 上。早晨， 早晨，局长。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8至9，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梦想开餐厅， 我想卖波鞋， 我要开网店， 我想卖珍珠奶茶 花店， 我要创业做生意。 年轻人想创业不是梦，全新电视节目《创业联盟 Z 世代》，主持人梁家琪联同资深业界人士同青年创业者交流心得，解答营运上的疑问，给予实用的建议。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日，2元乘车明年2月底降至60岁，扩展至红色小巴、街渡及电车。新增2宗输入个案，单日接种疫苗人数超过6万，创新高。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周五应讯。缅甸军政府特赦2300名囚犯，包括反政变示威者和记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月1日的早上8:06，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今日的天气情况是点呢？现在的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的。今日7月1日，即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嘅朋友啊出街去行下啦。咁如果咧你而家系60岁至64岁嘅人士咧，咁你而家出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仍然系要俾全费嘅。但系咧喺出年嘅2月27日起咧，你哋就可以享受到2元嘅搭车优惠。因为寻日咧政府就宣布咗啦，系将咧呢个2元搭车优惠咧降到去60到64岁年龄组别咧嘅相关安排嘅。呢一个措施咧会由出年嘅2月27日起，不过咧你要享用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申请一张个人八达通，叫做乐游卡啦。张卡上面咧会有你嘅名啦，亦都会有你张相嘅。咁啊，以后咧如果你系搭巴士啦，又或者系港铁啦，或者而家嘅渡轮咧，都可以享受到车费优惠。咁而将来咧，政府咧亦都系会将呢个优惠咧拓展到去红色的小巴啦，咁同埋咧街渡啦、电车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咧系搭绿色的专线小巴咧，其实咧都可以有相关的优惠啦。咁啊，究竟咧呢个嘅安排啊，对于你嚟讲，你又欢唔欢迎咧？但系记住，局長咧，佢就羅志光局長咧，佢就話啊，大家咧去搭車嘅時候咧，最好都出示咧你張卡。雖然咧你嘟嘅時候咧，個嘟聲咧都會有啲唔同咁，但係佢就話由於有啲60到64歲嘅人士咧，個樣都比較年輕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可以出示到張卡咧，俾人睇到咧，去檢查到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就唔使咧成日等人哋咧去問你攞張卡出嚟啦。嗱，大家對於呢個措施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電話嚟1872。 1872311 咧，同我哋傾傾嘅。咁不過咧，喺尋日嘅記者會上面啦，其實咧之前啊，政府嘅顧問報告咧所講過嘅一個叫做長車短搭，即係咧你可能係只係搭幾個站嘅啫，但係咧你就搭咗一架咧係長途嘅車，咁變相咧政府所俾出嚟嘅補貼嘅費用咧就會高咗啦。咁呢個問題咧，尋日喺記者會上面咧，其實政府就冇去解答到喎。咁你又覺得呢個問題需唔需要處理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嘉賓，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咧銀齡卡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柯創成嘅。柯創成，早晨。 早晨啊，陈燕平，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政府就终于公布啦，要由出年2月27号起呢，先至将$2搭车优惠系拓展到去60至64岁。你对于呢个时间表有冇啲乜嘢嘅评价？ 其实咧呢个落油卡咧就都系同我哋民建联过往咧争取咗八年个银龄卡系相同啦。咁对于呢一个时间表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即系都系耐嘅。因为固然啦，这个政策是一个比银龄一族受欢迎的政策啦。咁但係好老实，如果係政策好嘅话呢，应该尽快落地呢，係俾市民呢係可以用到嘅。咁加上如果你睇到，如果呢个落油卡呢，佢要喺出年2月先用到嘅话呢，其实由而家申请到出年2月呢都有成半年嘅期限。咁我觉得呢个期限係咪可以再缩短呢？咁唔好令到一啲嘅即係银龄一族佢又要再等好耐啦。咁加快啲程序同埋即係特别减省一啲行政嘅即係程序嘅话呢，可以提早落实呢，就更加多市民可以受惠啦。 不过政府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将个计划拓展到去红色小巴和街道嘛，咁尤其是红色小巴啦，要申请呢都要花啲时间，咁他们就不想即係逐间呢逐条线批准呢就逐条线扩展，咁所以不如就等埋啲时间啦，然后一次过去做呢，呢个就会令到市民呢更加係方便去使用，亦都令到个资讯唔会咁混乱。 其实呢个讲法呢都某程度上有道理嘅，但我諗如果係可以諗多两步嘅话呢，係咪可以将一啲嘅时序或者将一啲工作呢可以褪前去做规划啦。因为按道理你希望能够唔好咁混乱，令到我哋啲市民难以去接收信息，讲係好似好好嘅，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提前去做一啲规划或者做一啲叫做意向嘅一啲嘅收集嘅话呢，我諗係有利于呢缩短呢个时间啦。 咁另外呢，就係以市民嚟讲啦，如果佢哋要申请呢张落油卡呢，就係、是、下个月开始呢可以分阶段申请嘅，亦都係分返佢哋嘅出生嘅年份啦，然之后呢分批去做。你又对呢个安排有咩睇法呢？ 这个安排呢我都是较为贴心的，因为透过分阶段去做的话呢，始终都不用令到啲合资格的市民呢是一窝蜂去申请啦。咁但我觉得最重要就要注意到那个宣传。因为好多时你知道政府就好多好的政策，有时就会即是好心做坏事。咁、那个宣传不足嘅话呢，就令到资讯呢落唔到佢啲即係申请人手上呢，咁都可能会出现一窝蜂嘅。咁但係整体佢用呢个分阶段去申请呢，我觉得都係切合而家现时嘅需要。因为疫情啊各个因素呢，其实都唔期望緊可以太多人去聚集呢一样嘢囉。 讲到呢个财政承担问题啦，因为政府呢而家已经係预留咗呢2亿多啦，作为一个一次性嘅费用啦，就係帮啲市民呢去俾嗰20蚊嘅落油卡嘅申请费啦，同埋呢亦都作为一个更新系统的支出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如果政府推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嗰、那个财政承担都唔少嘅。因为如果我哋睇翻相关嘅资料同埋较早之前嘅数据啦，咁政府顾问咧就预计咧拓展呢个$2嘅乘车优惠之后咧，2022年啊系要承担咧大约51亿5000万嘅开支，2031年咧更加要承担咧系成86亿嘅开支。咁但係其实喺同一时间呢，政府喺尋日嘅记者会就冇去处理到长车短搭嘅问题，因为之前嘅报告呢亦都有讲到啦，譬如以即係2019年啦运输署做过数据呢嚟到去睇呢，就係喺一啲嘅受惠嘅人士当中呢，同埋佢哋做咗一啲嘅实地嘅观察同埋调查啦，咁就发觉呢喺一啲嘅巴士路线上面呢，有成13%嘅长者或者系残疾人士咧，都系短途嘅乘客嚟嘅。咁其实即系呢个亦都令到政府咧变相嗰个补贴咧系会加大咗嘅。咁你又点睇政府今次系冇处理到呢一个问题咧？ 嗱，其實咧最唔理想嘅地方咧，就係冇去回應呢一個嘅問題啦。咁但我始終覺得一樣嘢，既然見到有呢個問題嘅存在嘅話咧，政府咧係必須咧諗辦法咧睇下嚟緊嘅日子點樣處理。我成日都強調咧，嗱，我哋錢就用咗咁多啦，最緊要就係話有一個效果俾市民感覺到咧，即係呢一個計劃係受歡迎啦，同埋真係實用啦。另外一點咧，就其實呢一次咧呢一個計劃都係特首咧，佢喺去年年初咧個嘅施政十大綱領入邊咧其中之一個嚟嘅。咁我認為其實任何政策都好咧，都總係有啲嘅落差位。我覺得行咗之後咧，應該都要適時做一啲嘅回應同埋檢討咯。 咁但係嗰個回應同埋檢討咧，你覺得可以由邊一個方向去處理啊？ 我期望佢係咪可以透過嗰個嘅票價嘅補貼咧，去能夠令到呢一個位咧都可以係即係處理得到嘅。咁但係具體點樣去運作，以至乎到運作過程入邊遇到啲咩問題咧，我覺得政府都要即係用心去睇睇呢個位咯。 票價補貼嘅意思即係話係以俾嗰個嘅營辦商嘅補貼額去處理長車短搭呢一樣嘢。 任何方案我覺得政府都可以探討嘅，咁呢個方案都係可以即係幫到呢即係一啲嘅有需要嘅群體啦。咁但係喺啲細節位上面呢，我覺得佢應該要繼續去探討，令到呢個嘅計劃能夠呢係順利咁樣係落地囉。 另外呢就係而家呢政府就話即係最好呢雖然拍卡嘅時候有唔同嘅響聲啦，不過最好你都攞埋張卡出嚟啦，咁免得呢人哋次次去問你啦咁樣。咁你對於呢一個嘅說法或者市民第時要做呢一樣嘅動作，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可以防止到一啲嘅濫用嘅問題呢？ 始終咧，我哋都要面對緊呢啲係啲公帑嘅補貼啦。咁我哋應該係有一個嘅即係制度咧，讓呢啲公帑係使用得係合適嘅。咁而過往其實我都強調咧，係執法方面咧都要做到到位啦。咁即係如果係我哋一啲嘅銀齡一族，可能佢而家都好後生嘅話咧，其實去到一啲位咧攞一個嘅即係證明或者出示嘅證明咧，我個人認為都係有需要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即係公眾嘅資源啦，點能夠用得好，用得可以叫做係即係恰如其分嘅，或者呢點要都係可行嘅方法啦。 但係有啲乜嘢嘅政策措施或者係做法咧，能夠鼓勵到嗰個司機或者係營辦商加強監察咧？因為最終咧個監察嘅責任係落喺佢哋嗰度啊嘛，即係譬如以往亦都曾經有一啲嘅司機就話，嗰個乘客咧就話：喂，其實俾兩蚊係即係都唔係去到我有俾錢嘅喎，咁政府有補貼嘅喎，咁樣咁其實點樣去處理承辦商或者係車主嘅監察問題呢？ 第一，我想政府要加强这个的就是对于一些承办商的资讯的提供以至乎到培训，因为摆在眼前就是我们当计划实施了之后总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挑战的。那我想第一点这方面要加强去做。另外一方面，我想作为承办商的话都希望能够在他可以嘅情況之下咧，都幫手做到呢一個嘅叫做抽查啦。咁但係總觀成個安排咧，我認為必須係有一套咧好完善嘅系統。譬如而家已經公布咗啦，咁喺嚟緊嘅日子，我諗政府喺呢方面咧都要有啲指引，甚至乎咧有啲嘅即係資訊咧可以提供到俾各個承辦商，或者喺嗰、那個抽查上面都係做到啲嘢啦。 剛才咧我都引述過一啲嘅數據啦，其實咧如果根據翻統計處嘅資料咧，去到2030年啦，60歲以上嘅人口咧會係達到咧263萬，就佔咗整體人口大概係33.1%啦。咁而政府都預計咧，去到2031年咧2蚊乘車優惠呢個嘅計劃咧，拓展咗俾60歲到64歲嘅人士之後咧，個開支咧會係高達86億嘅。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睇呢一個財政承擔問題，係咪真係一個可持續嘅政策咧？ 這個財政承擔咧係令到市民係有個擔心嘅。咁我諗呢個都係理解嘅。咁但係隨著即係成個社會，以至乎香港嘅老齡化啦，以至乎到過往政府對於60到64歲呢一個群體咧嘅支援咧，其實都係明顯不足嘅。咁我認為如果政府喺個安排上面能夠係做得到咧，係比較理想嘅。咁至於長遠嗰個可持續性咧，我就覺得就可能要希望每一屆政府咧都要去審視一下。 即係你都知道咧，其實政府應該有一個叫做整體規劃，去做一個財政嘅預算。咁呢點我諗我對政府都有信心嘅。 嗱，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尋日都話啦，政府咧長遠係會以落油卡咧取代長者卡，等65歲以上嘅長者咧用2元嘅乘車優惠之餘咧，亦都會係研究咧將而家嘅長者卡嘅其他優惠拓展到去咧落油卡上面嘅。咁嗱，你哋一路都係講咧依個銀齡卡啊，咁其實對於未來嗰個落油卡嘅發展方向，你又覺得應該點樣走法 呢？其實我今次對於呢個嘅落油卡咧，嗰個單一功能咧，我係有啲失望嘅，因為我哋期望當時倡議政府係希望做到一卡多用啦。咁你知道其實而家嗰個電子支付以至乎到各國嘅工作都係比較係即係都普及啊嘛。咁係咪一張嘅卡我哋可以多功能咧？譬如包括我哋去睇醫生嘅醫療券啦，譬如包括我哋譬如用一啲嘅社福設施都可以做一個叫做嘅證明同埋配套咧，即係咁樣先能夠發揮嗰張卡嘅優勢咯。咁我覺得呢點咧，我哋都要係即係促請特區政府咧，唔好太過單一去諗嘢，令到一件事咧係簡單咗咯。 但係政府似乎個説法就唔係唔做，佢哋就話會研究啫，即係研究將而家長者卡嘅其他優惠咧拓展到去落油卡，即係會花多啲時間咯嚇。 佢咁講，我希望啦。但係明白一樣嘢，始終如果一張卡係單一功能嘅話咧，就嗰張卡就失咗應該有嘅意義啦。咁同埋我成日都強調呢一個嘅落油卡，或者我哋即係俗稱嘅銀齡卡咧，都即係爭取咗咁多年啦。咁政府係咪都要諗下，即係除咗一個嘅叫做搭車之外，仲冇其他嘢可以透過呢張卡去用咧？因為其實你都明白，如果市民太多卡嘅話，都係即係代都困難啦。咁另外一點就覺得政府應該做一個主導嘅角色咧，點樣可以係推動到更加多嘅私人機構可以參與呢一個嘅落油卡啦？譬如我哋琴日都建議咗俾政府，係咪可以將一啲65歲而家為長者卡提供緊優惠嘅私人機構或者啲商户，都可以將佢啲優惠降至到60歲咧？就令到呢一個落油卡咧係可以咧係發揮更大嘅作用啦。 好啊，多謝曬你，安重成傾到呢一度啊。安重成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銀齡卡相關事宜小組嘅委員會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872311。對於政府擴展2元搭車優惠嘅計劃，去到60到64歲，不過咧要出年嘅2月27日先至可以實施，同時咧就要下個月開始咧分階段啊，俾60到64歲嘅人士申請一張咧個人八達通，叫做落油卡，然之后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嘅优惠嘅。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外嘅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公共交通智库干事陈迪尧嘅。陈迪尧你好，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嗱，今次个记者会入边咧，政府就冇处理到长车短搭嘅呢一个问题啊。对于呢一个嘅情况，你点睇咧？ 而家我好老實講，其實當推出到15歲2元乘車優惠嗰陣時，其實已經知道會有啲咁嘅情況，即係譬如我搭一條長途巴士線，例如喺元朗去到銅鑼灣嘅巴士968號線咁樣，我搭過喺元朗巴士總站元朗西巴士總站上車，跟住有啲長者就喺 U 號摩落車，咁雖然你就算嗰架巴士係長65歲以上係半價，但係你半價嚟講，咁政府就要幫你俾足去銅鑼灣嗰程嘅半價2元，即係扣咗2元之後，剩翻嗰啲錢就政府俾嘅。咁如果你喺嗰、那個60至64歲嗰、那個推出嗰個2元嗰個優惠之後，咁你變相嚟講，政府就要幫佢俾全費嘅喎。系咯，咁你全費咁咪要俾成20幾蚊，咁你變相嚟講，咁你咪有即係用得唔係好合適咯？即係有冇？我成日都話啦，喂，你由65歲推行嗰2元以嚟，有冇做過教育先？但係問題你連教育都冇做過，你就講話，我而家推出咗2元優惠啦，希望可以幫到好多長者可以慳翻好多錢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冇做過教育，叫啲長者，譬如如果去啲短途嘅地區，係咪應該搭翻啲短途線咧？ 啊，這個就是政府一路以來這麼多年是沒有做過的這樣咯。 但可不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呢？因為現在呢60到64歲的人士仍然是工作呢，其實都即相當之不少的。譬如我們看回即2019年年底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呢，就是香港60到64歲的人士呢大概有成58萬，而這個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的參與率呢就是 47.4%， 即差不多接近一半的人口啊都還是做緊嘢嘅。咁而兩蚊搭車優惠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喺個交通負擔上面咧少一啲啦。咁另外，如果根據翻咧另外嘅一啲嘅調查咧，就係點解呢一啲嘅一啲受惠嘅人士嗰陣時係講緊咧65歲以上嘅人士啦，點解會係用長車短搭咧？嗱，如果根據翻運輸署2019年嘅一項嘅實地調查資料咧，就係發覺咧，除咗有23%係因為冇路線或者冇更加方便嘅替代選擇，而77%咧係由於路線嘅班次相對較頻密，同埋對乘客嚟講較方便。咁對於翻工一族嚟講，如果你係個路線係比較頻密嘅、比較方便嘅，咁我自自然然就會揀搭嗰一個嘅車輛噶啦，即係唔會係我專登係因為睇住你嗰個優惠，咦政府嘅補貼會因而多咗，而我揀一個短途嘅車輛噶嘛。咁變咗呢個睇個工作人口上面會唔會係變相，亦都係即係佢哋為咗翻工方便。你都是更加容易有誘因去搭呢些班次較頻密的車咧。 嗱，喺我講翻正話個例子啦，好似九六八咁，你元朗去呢個0.1咁樣，即係你搭呢個路程，其實喺元朗西巴士站去0.1，仲有好多路線㗎，有54啦，有64K 啦，就算出翻呢個元朗廣場、元朗大馬路個巴士站有276啊、276T 啊嗰啲比較平一半。即係超過一半嘅巴士路線可以選擇喎，咁你政府咪幫佢俾少咗嗰錢咯？係，而家事實裏面最近因為近年喺呢、這個鐵路通車，令到啲巴士cut 咗好多班次，因為啲客量但係呢個就係亦都係衍生一個巴士服務嗰個問題啦。但係所以就係話如果你俾要人哋俾咁多公帑，咁政府有咩有因令到啲巴士服務可以去令到嗰個班次究竟係滿足翻市民嘅需要啊，定係點樣咧？嗱，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個嘅議題嚟嘅。但係喺呢個 moment， 我覺得仍然係有啲地區有好多啲例子，譬如我見過都有喺觀塘搭巴士去到黃大仙咁樣，有啲長者嘅朋友好多都係搭268C、269C 去到天水圍元朗嘅路線，但係亦都有嘅例子就係有好多比較短嘅路線，例如38號去葵涌啊、42C 去青衣啊、40號去荃灣啊，甚至乎再短少少去到沙田、大圍啊，亦都有啲路線揀嘅。有啲政府係應該會唔會有啲叫最低限度你有個教育嘅，叫佢哋鼓勵佢哋先去短途嘅，用咗短途線先啦。如果真係冇嘅，咁咪冇辦法啦，係咪先？原來就係得佢一條喎，咁你冇辦法唔搭啦。但係問題就係啦。 但除了教育之外呢，會不會另外一個的有相關的問題，就是巴士公司他們的分段收費的政策，還有呢他們根本沒有一個叫做即雙向泊卡的政策，那變成即你去搭巴士的時候呢，每次都是要靠個司機去做一個分段收費，那其實會不會如果他的分段收費做得好，又或者一些叫做即分段的泊卡的雙向泊卡的方法做得好的時候，是可以處理到幫到手去做這個問題 咧？而家喺巴士公司裏邊咧，有喺九巴裏邊咧，而家最近九巴喺做過一個叫天水圍同埋元朗屯門，喺個叫區內嘅上車扣存費，落車就會回贈車資嘅。喺個巴士站一落車就係喺巴士人路拍卡嘅，係啦。咁又有啲咁嘅措施係嚟緊，亦都會喺將軍澳7月17號會喺將軍澳嗰度推行呢啲咁嘅上車。拍卡落車上車喺巴士度拍卡，落車喺巴士站嗰度拍卡就會回贈車資呢個雙向分段收費。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有呢個回贈車資嘅收費，喂，老實講，個長者係咪都係兩蚊㗎啦？咁我拍嚟做乜啫？係咪先？嗱、 嗯， 呢個就你根本就係唔會控制到佢哋。就算你點樣推行都好，你唔會控制到佢哋拍卡。喂，你叫佢拍多次卡，係咪真係加重咗佢哋嘅壓力啊？甚至乎 又衍生一個問題喎、所以就係話，而家嗰啲咁嘅雙向分段收費，全部都係因為要俾全費乘客，而因為喺短途喺區內落車，咁先至喺落車拍卡俾翻個回贈車費去，令到佢享有呢、這個短途嘅分段收費嘅。但係大問題，如果你一個長者，喂，我俾20蚊。我嗰條線收20蚊，我都係俾2蚊。點解要我俾上車俾2蚊，落車又要再拍卡呢？ 係嗱，你點樣去評估呢？第二時會包埋紅 van 嘅情況呢？因為譬如紅 van 有啲係長途啦，譬如係荃灣去觀塘或者荃灣去黃大仙咁樣啦，分分鐘呢個車費都係成20幾蚊㗎喎。咁但係由於佢可能喺荃灣或者係某啲區域呢走得啦，兜嘅地方會耐啲啊，咁亦都可以吸引到一啲嘅客量。咁呢個情況長車短搭呢樣嘢會唔會係更加即係突顯咗出嚟，或者更加激烈咗出嚟咧？你覺得？ 嗱，如果喺紅 van 如果遲啲推行呢啲優惠，喺我自己咁睇啦。如果譬如一啲叫流水式嘅路線，例如屯門元朗去到屯門，或者甚至乎元朗去到荃灣咁樣，有啲喺短途落車個司機都會有個優惠，但問題就係你因為上車已經拍一百通卡，因為嗰啲線係未有嘅，仍然都係收費。但問題荃灣去到觀塘咧，個其實啲司機都係 Mitsuo 喺荃灣個總站已經上爆咗客，然後即刻一去就去到九龍灣嘅。我諗相信長者知道呢條小巴線去到嗰度都唔會喺短途嘅地方落車，除非如果係一啲流水線嘅話，就先至會有咁嘅。情况、 好，多谢晒你，陈迪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身穿中山装，连同多名现任和前任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前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飞行编队之后飞过天安门广场，直升机和战斗机分别组成100和71字样，教练机拉出10道彩烟。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始，广场响起100响的礼炮，国旗护卫队护送五星红旗到升旗区，现场之后就唱国歌。北韓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致賀信，在中美矛盾升級的情況下強調雙方深厚友誼。金正恩在賀信中表示，朝中將會緊密團結，根據時代的要求，將朝中友好關係推高至戰略水準，不管面臨任何的變局和挑戰，都要確保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朝中正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下，基於雙方戰鬥友誼和血緣紐帶的威力，勇敢克服困難。金正恩说，北韩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方面创造的伟业。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首次以处理行政长官身份主礼，出席仪式的嘉宾包括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地区团体代表等。前行政长官曾荫权伉俪和中联办副主任陈东等亦都有出席。现场有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国旗和区旗之后升上旗杆顶，纪律部队随即在空中和海上敬礼。 美国佛罗里达州马亚密住宅大楼局部倒冧事故，现场再发现四具遗体，至今确认死亡人数增至16人，仍然有147人下落不明。事发至今接近一个星期，官员说搜救行动会继续，不会放弃任何一人。官员又说将会有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队伍加入搜救行动，以防恶劣天气进一步阻碍搜救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都仲系政治上的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唔搞掂呢一样嘢咧，我哋呢个永远都系个短板，一个缺口咧。有心人士咧会利用我哋香港呢个缺口咧，对我哋国家造成好多喺嗰个国安上嘅侵害。咁所以呢一样嘢咧，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诶，咪住先，我唔系你老公。 唔紧要啦 ，baby。 嗯， 你知唔知啊？个主唱最近好红啊。 不过佢参加选秀嘅时候咧，明明好多负面评论噶，点解最后都咁多人中意嘅咧？ 既然你咁好奇，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学堂》啦。香港大学三位社会学系讲师会同大家讲解点解男子组合 Mira 同 Era 会咁流行。 2021年7月1日，2蚊乘车明年2月底降至60岁，扩展至红色小巴、街渡及电车。新增2宗输入个案，单日接种疫苗人数超过6万，创新高。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周五应讯。缅甸军政府特赦2300名囚犯，包括反政变示威者和记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讲到呢是2蚊搭车优惠的受惠人数啦，咁啊头先呢我就有讲过一个嘅人口数字啊，就係截到去2019年嘅年底呢，香港60到64岁嘅人士呢就有大概係583000多，咁相当于呢人口嘅 7.8%。不过呢如果我哋再睇返呢即係最新嘅数字啦，喺2020年中呢其实呢60到64岁嘅人士呢已经係增加到呢係591000㗎啦，占总人口嘅7.9%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个人口推算啦，就系2030年啊，60岁以上嘅人口咧就会达到咧263000啊。咁呢个咧就系根据统计处啦，系较早之前咧嘅香港人口推算，2017到2066年咧嘅一个出嘅数字嚟噶。咁263万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咧？就系占总人口嘅33.1%，即系话咧平均每3个人咧就有1个咧系60岁以上的人士。所以就咁你听这个数据，如果你自己去推算一下都可以估计到未来2蚊搭车优惠当它推展到60岁以上的人士都可以享受的时候，个财政负担就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大家对于今次的这个扩展的优惠又怎么看呢？还有对于种种的行政安排又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钟先生，钟生你好，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 哇，咁我申报先啦，我就已经过咗65噶啦。 嗯， 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就政府咧，其实咧，佢哋好大气功。 嗯，点解？ 你话明已经有大赤字啦，你仲走去整个60至64岁嗰度， 嗯， 呢、這个优惠，其实个65岁都冇问题噶。 咪？因为60至64岁咧都系做紧嘢，我做到67嘅。 嗯， 当然啦，我识有啲朋友咧未够65都用紧长者卡。啊、 未夠六十五用長者卡， 唔啱噶， 系咯，唔啱喎，依個真係， 因為佢白頭髮啊嘛， 哦， 佢個樣望落去老啊嘛，佢六啊歲頭啦。 你講用緊長者八達通啊，唔係長者卡，因為長者卡你要向社署申請噶嘛，嚇， 係長者八達通啊， 係咁，但係有冇人檢查佢？ 冇啊， 嗯， 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嗰啲司機巴士司機嗰啲啊，政府津貼噶嘛，佢使乜睇啊？以前如果你有留意最初推$2嘅时候咧，啲巴士司机问你嘅、 嗯， 我见到佢哋咧问下佢，诶、哎，即系觉得有问题咧，佢就问下佢、 嗯。 你咁冇嘅边个睇你？你咪知你知先就算数，因为反正咧政府补贴啊，个人工啊照收嘅，系、 嗯、 咪？咁其实咧佢应该咁早推行咯。咁同埋咧就话点解搭长车，但系其实系短途咧？因为嗱，第一可能系嗰啲咩啊，即系走私嗰啲人啊， 系 或者系去跑马嗰啲人啊。 哦，即系佢想赶住快啲可以入到场啊！多谢晒你先啊，钟先生。咁不过其实头先钟先生都讲咗一样嘢嘅，就系第时嘅营办商或者系巴士嘅司机啊，或者一众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其实佢究竟有冇一个咁嘅责任咧，去查一查啊嗰一位嘅人士，佢譬如而家以65岁以上，佢系用一个普通嘅八达通卡，其实佢有冇责任去查一查，究竟佢系咪真系够呢个资格咧，可以用呢个长者八达通？亦都是可以享有$2的搭车优惠。多谢晒你，钟先生1872311，仲有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是，你好，你好。 你好，早晨，有什么看 法？我都想报我的年龄，即是我是63岁，我刚刚没有做事的，因为身体状况、 嗯。 但是我都是反对这个未夠65歲咧，享用$2嗰個津貼噶，因為政府已經咧喺呢個疫情裏邊咧已經使咗好多錢啦、 嗯。 同時咧，已經咧喺60至65歲都仍然好多人有工作噶。其實我都係翻緊工，即、嗯、係因為我身體狀況，我先至放棄啫。但係我覺得所謂咧好似頭先我都好同意嗰位先生講噶，因為咧。我哋虽然话已经过咗60岁，但系大家都系反对咧，都系为政府嘅着想咯，系唔想话政府已经使咗太多冤枉钱啦，再过后咧交俾下一届政府咧冇钱俾佢哋用嗰阵时候，又叫人哋点样施政咧？即系我真系好反对呢样嘢咯。 但系有一啲嘅人士又觉得咧，即系起码都帮到60至65岁嘅在职长者啦。咁同埋另外亦都有一啲即系可能60岁以上嘅长者咧，佢哋因为可能揾嗰个工作咧嘅薪酬未必太多啊。咁如果你能够享受到$2嘅搭车优惠咧，亦都令到佢哋个收入上面咧，即系可以减轻一啲嘅支出，咁令到佢哋嗰啲嘅即系薪金啊更加好用啦，生活会系有机会得到改善啦。咁你又点睇？ 但我覺得不是，你有這樣的工作能力，你浪多即是叫做幾元，即是每天浪多$10元，假如你是短途的，你都是幾元車錢而已，但你都要給$2的，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幫助很少的、 嗯、 但反而呢我覺得你可以將工資提高一點、 嗯、這樣是 幫到他們咯。 明白，多谢晒你，杨女士啊！一连两位听众都考虑到政府嘅财政承担。有唐先生又点睇咧？唐先生，早晨， 你好啊， 你好，系。 我都系同头先两位听众都有相同嘅观点嘅，认为呢个60至65岁推行呢、這个$2交通嗰个费用咧，就系不适切。因为咧，现在嚟讲咧，其实你睇下，正如你头先所讲啦，60至65岁嘅人口喺度增长紧啦。60至65岁嘅人咧，亦都系好多系就业啦，但系佢哋就业咧，并不是个个都系做紧啲低下嘅工作嘅。我相信，因为呢群60至65岁人口系好大群嘅，有啲甚至系因为呢个年纪咧，可能升到上一间公司嘅 CEO 都唔定嘅。咁佢哋自己本身自己有车啊，或者系有啲物业啊，佢哋个经济嘅生活上已经唔系太过居住啊，需要政府帮助咁何必政府要弱石乱投去投放呢啲钱去津贴一啲比较经济富裕嘅人呢？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帮助呢60至65岁或者系一啲低收入人士啊，或者系 係佢哋個就業困難啊，想想鼓勵佢哋再重投社會嗰啲，可以關愛基金有第二啲方法啦，唔需要係用呢、這個整體六十至六十五歲係津貼交通個方法咯，因為如果將呢一筆同一筆嘅款項咁大額嘅款項投入去啲醫療啊，或者係一啲一啲低收入津貼或者係一啲租金津貼啦，咁係咪更好呢？ 明白，多謝曬唐先生嘅意見啊！不約而同幾位聽眾都關注到政府嘅長遠財政承擔啦，同埋亦都係講到咧，究竟呢一筆嘅財政承擔咧，如果用喺其他嘅地方，會唔會能夠收到更加大嘅效益？嗱，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不過咧，亦都要值得一提啊，就係喺春年2月27日之後咧，2元搭車優惠咧，除咗而家係涵蓋咗港鐵啦、巴士啦，同埋係專線小巴之外啦，未來啦就係一啲嘅街渡啦、紅巴啦、同紅色小巴同埋咧係電車咧都會係納入到呢一個資助範疇嘅噃。嗱，咁啊，而家已經有一啲嘅渡輪有啦，咁第時連街渡啊等等呢啲都有，又會唔會令到長者多咗出行嘅選擇，同埋咧方便佢哋啊更加活躍，可以喺個社會上面走動咧？因為過往嚟講咧，政府都希望一啲嘅即係叫做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啦，或者五歲以上嘅人士啦，可以多啲真係出嚟社會嘅走動，不至於咧係成日屈喺屋企啦，或者同個社會脱節嘅。咁呢個對於推動一個積極嘅長者嘅生活有啲咩幫助，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但係講到咧紅 van 嘅問題啦，嗱以往咧其實紅 van 究竟係咪可以納入呢個計劃咧，都有唔少嘅討論啦，或者係爭議嘅。特別就係因為紅 van 嘅車費咧。喺而家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即係受到嚴密監管嘅一個咁樣嘅車費啦。咁基本上即係會有機會咧，有啲人士就懷疑，即係會唔會係因此而令到一啲嘅即係財政嘅負擔係大大增加之餘咧，亦都係令到咧即係紅 van 去實行呢個嘅2元搭車優惠嘅時候咧，佢哋亦都唔會考慮到政府嘅財政承擔咧，同埋咧就係申請嘅手續上面啊，又會唔會令到一啲紅 van 卻步咧？啊，電話號碼1872311，第二時咧，亦都會唔會你會有機會啊？當2元搭車優惠拓展到去紅 van 之後，會唔會都多咗搭紅 van 咧？令到你多一個選擇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嘅主席張漢華嘅。張漢華，早晨。 你好啊，陳先生，你好，好 啦，系嗱，先講一講啦，你哋第二時咧就可以申請加入埋呢一個計劃喎，不過其實都要做一番嘅手續先嘅，譬如就係要向運輸署咧登記過往同埋現有嘅路線啦，有關路線嘅車費啦，同埋承諾咧係要用八達通系統，亦都要咧定期向署方咧提交核數報告。嗱，種種嘅行政嘅安排，你覺得會有幾多嘅小巴嘅營運者願意加入咧？ 而家目前咧，政府推行嗰個交通補貼計劃咧，咁咧而家有十幾條線參與啦。咁我本會都有成十一條線嘅，我哋已經係報咗名參加呢個計劃，2元即係長者乘車計劃，我已經參加咗噶啦。就咁，我諗過之後嗰啲線路咧，大概嗰啲算係嗰個價錢係例如俾政府監管，我哋會咁加價嘅咁樣，都好受嗰、那個即係嗰啲市民歡迎嘅咁樣。咁我覺得咧，這個計劃咧係對嗰啲紅色小巴係好大幫助嘅，因為咧我哋不嬲，我哋自從嗰個地下鐵嗰、那個網絡通，即係去到前港九之後咧，我哋生意額都下降咗2-3成嘅。我哋希望呢個計劃咧幫下我哋，即係增加我哋個營業額，司機多啲收入咯。咁政府嚟講咧，佢又即係樂意即係鼓勵我哋紅色小巴參與嘅咁樣。 係嗱，你講咧而家參加即係交通費嘅優惠計劃啦，咁個車費都受到監管嘅。具體嗰個監管嘅狀態會係點樣咧？譬如你哋去加價嘅時候，個安排會係點樣嘅？ 通常嚟講，我哋加價要通知運輸署嘅，咁樣又見後運輸署一聲，又經過八達通，咁同我哋加價機咁樣嘅，唔可以適時可以去加價咁樣嘅，因為嗰個價錢係緊嘅咁樣啦。 咁但係唔需要運輸署去審批嘅嘛？理論上即係你加幾多都係咪啊？ 係當然係啦，咁我哋係呢啲紅色小巴啲線路係服務啲嗰啲居民，係多數都係承擔我哋嘅。我哋今係冇可能話冇可能係話要加價，即係有合理嘅原因加價嘅。好似遇著乜嘢又遇著又係節日啦，或者係有風暴嘅，我哋都係個原價，我哋唔會加價嘅，都係咁嘅價錢收費嘅咁樣。 即係其實你哋調整收費嘅時候，都會受到市場力量所左右嘅。 當然是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咁啊，未來啦，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就會睇到一個問題，你哋會唔會咧去加入呢個兩蚊搭車優惠之前咧，就會不如加咗價先啊？咁變咗即係可以有機會即係可以收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啲嘅補貼額。 咁樣冇可能嘅，因為而家個競爭咁劇烈。尤其是而家田馬性開咗，我哋九龍東啲紅色小巴都受咗生意價影響啊嘛，接近四成至五成有啲一部分噶嘛，咁我哋只有希望同其他交通運輸嗰啲競爭噶嘛，我哋冇嚟做呢個動作，只有冇如果做啲動作，啲市民唔會走搭其他啲。巴士啊、地鐵啦，我哋冇可能做啲動作嘅。 其實喺個生意競爭嘅角度咧，你頭先都幾次提到啦，而家港鐵嘅線路就多咗啦。有一個生意競爭角度，呢、這個會唔會亦都係可以抵消咗一連串嘅行政安排咧所帶嚟嘅一啲嘅即係麻煩，咁令到吸引到啲小巴嘅車主、營運商都願意加入呢個兩蚊搭車優惠咧，係咪一個抵消力量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一個抵消嚟嘅，因為我接觸咗大部分嘅紅色嘅車子嘅司機啊，都係好有興趣參與呢個計劃嘅，應該一直佢哋幫助佢哋好大，因為司機如果有兩蚊計劃之後咧，咁多啲乘客搭啊嘛，咁佢嗰個車子車租都可以收高少少咯。 咁但係計翻條數啦，因為譬如你哋要安裝八達通機啦，咁同埋亦都要交核數報告啦，呢、這個都有一定嘅成本喺度嘅噃，即係呢一個嘅成本又可唔可以抵消到你哋因為加入兩蚊搭車優惠而獲得嘅一個嘅票價收入咧？ 可以，當然可以啦。譬如佢通常嚟講咧，我哋參與佢一隊車隊嚟嘅，咁嗰隊車隊咧，佢只係每一年嘅會計嘅核數都係一年俾嘅啫。咁佢每一日嘅就係嗰、那個八達通租機費咧就係9蚊啊嘛，1000蚊咧10蚊行政費咧。咁佢如果有咁嘅生意額多咗。兩三成生意額應該去抵消曬嘅，應該冇問題。應該 譬如以你評估嘅狀況啦，張漢華，其實全港而家總共嘅小巴線有幾多少？你預計成個市場入邊會有幾多少成嘅小巴加入呢個計劃咧？ 而家紅色小巴咧，大概都係百幾至百零部嘅裝入八達通嘅咁樣。咁咧，我估計咧，如果要慢慢成功咧，啲紅色小巴發覺生意喺度增加咗之後咧，我諗會吸引到有起碼都有八九成嘅紅色小巴去參與嘅。只要嗰啲單頭車即係一架半架嗰啲，因為個成本重咗啦，或者要計啊，核數報告一年啊，或者係要做八達通啊，同埋要行政費啊，同埋每晚要清機啊咁樣。咁變咗佢可能係個成本重咗，可能係單頭一架至兩架，可能佢參與少啲咯。 即係個意思就係，如果係經營成條路線嘅營運商，個吸引力就會大啲；但如果佢係單頭車司機，個吸引力就未必咁大啦。 係啊，冇錯，啱。 好多謝曬你，張漢華，同你傾到呢度啊。張漢華係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眾總會嘅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對於小巴加入埋兩蚊搭車優惠嘅計劃，你又點睇呢？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張先生噃，張先生你好，早晨。 喂，你好。 早晨，張先生係。 我想讲下咧，其实错啊错在政府咧。你乜嘢人都可以买到卡。 你讲乜嘢人都买到长者八达通？而家 系啊，因为你好多老人家就买咗系俾啲后生用嘅。我都系揸小巴，揸专线。你廿几岁我又见佢拍，三十几岁我又见佢拍，四十几岁我又见佢拍，五十几岁我又见佢拍。但系咧，我哋点出声啫？ 冇得出聲嘅。你雖然話我哋可以睇佢，點睇啫？啱唔啱啊？如果嘈到揾差佬揾乜嘢，始終乜嘢係咪先？我哋都係。都是蝕底的嘛。 嗱，明白。嗱，第二時咧就有落油卡啦，咁佢就係一個個人嘅八達通嘅，有曬相，咁亦都即係當然申請上面亦都有資格限制啦。咁不過咧就係65歲以上嘅長者八達通咧，都要慢慢逐步咧先至會由落油卡咧去到處理，即係話其實個過渡期都有啲漫長嘅。咁你哋第二時會唔會去？如果加入2蚊搭車優惠，你哋會唔會去真係問一問啲乘客啊？ 嗱，我覺得咧冇司機會做呢樣嘢嘅。 系， 我即系眼见，即系巴士比较严啦，但系巴士都冇睇呢啲嘢嘅，即系因为冇，我哋唔会话为呢啲嘢睇佢哋啲嘢嘅，嘈起嚟，成班车摊咗喺度，我哋有咩可以做啊？你报警啊？ 系， 同埋你话绿油卡，边个会叫佢拎出嚟睇啊？只有话错就你错在你政府，你。当初咧，你呢啲65岁以上嗰啲卡咧，你就一定要有个规范， 啊， 即系实名登记乜嘢，同埋政府派人抽查啲车。 嗯， 明白我意思啊？ 明白。嗱，张先生啊，你头先讲到就系防止滥用啦，不过咧你系揸小巴噶，咁我都想问，你第二时会唔会加入呢个2蚊搭车优惠啊？ 我未够年龄。 啊，即系你意思，你系揸小巴，你会唔会申请啊？ 会，如果我够年龄，我一定申请噶，系咪先？我系合法噶嘛，而家讲紧就系嗰啲好多攞咗系俾啲后生用啊嘛。 明白，多谢晒张先生，主要集中喺滥用嘅问题，亦都认为咧，作为司机有阵时真系好难问个乘客攞张卡出嚟睇睇嘅，又或者睇睇佢究竟系咪真系合资格咧持有依张嘅长者八达通啊。多谢晒你啊，张先生。有林先生，林生你好。 你好啊，我系林先生啊。 早晨。 我哋揸巴士咧做咗40多年噶啦，因此咧嗰啲长者八达通好，甚至所谓啲员工嘅家属证都好，当我哋或者残疾证都好，当我哋一问亲佢攞出嚟睇咧，佢就无厘头去投诉，搞到啲司机唔够胆去问佢哋，就咁嘅意思。 你见到呢个系普遍嘅情况嚟嘅， 系啊。我都曾经让呢样嘢俾人无故投诉，即系嗰啲残疾证啊， 系 包括啲残疾证，我系问佢攞出嚟睇，个个都唔睇，系你睇， 系 跟住好无厘头，跟住佢唔睬你，咁问多两嘢咧，佢又借啲嘢投诉你，话你啲揸车态度唔好啊，又话呢样嗰样咯，咁啊搞到咧，我哋冇人去投，仲有样嘢就是我系巴士司机，冇唔系好似地铁。有嚟法例捉咗佢，如果有捉到一个呢啲人，会罚钱嘅。巴士司机有奖励嘅，我谂好多人都会做。 系 最惨就系冇。 明白，林先生，我想问咧，你哋公司有冇啲乜嘢嘅指引噶？即系对于啲使用长者八达通或者系即系2蚊搭车优惠人士 吓。我退咗休啦。 系 嗱，我做咗嗱，我肯坦白你先，我做咗42年巴士噶啦。 系 咁我就公司冇一个指引，有一个最多嘅指引就系、是。唔好搞咁多事啦，即系费事阻咗成班车开唔到车啊！ 即系你嘅意思系公司冇一个特别嘅指引要求你哋去检查佢嗰个嘅资格， 叫我哋有权去睇， 系 即系问题睇咗之后咧，佢哋嗱而家都所有闭路电视啊，一电话上去投诉咧，佢唔会睇闭路电视，问你点解对啲态度唔好，即系你讲得好听你。即系等于你喺超市，你做贼偷嘢买嘢，不即系讲得你做贼偷嘢，我问你，你就系话我态度唔好噶。 明白啊，多谢晒啊，林先生系一位退休嘅巴士司机啦。讲到咧，佢哋喺呢个要审查嗰啲人啊，或者系睇嗰啲人啊，究竟系咪合资格用2蚊搭车优惠咧？佢觉得咧喺司机嘅层面咧都有极大嘅困难嘅。多谢晒你，林先生。有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是你好， 是早晨，是你好，有什么看法？ 我两个点啦，第一呢就我想讲返呢就要照顾嗰个公共开支，公共财政开支是应该的。不过呢我觉得从市民特别纳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够资格，我过了60岁㗎啦，我够资格拿这个新的2蚊乘车优惠。咁我就觉得我交了30多年税啦，咁我单身的。咁我唔想我唯一的福利呢就是我摊咗入医院呢享 享受呢個公家，即係公立醫院嗰種咧，嗰啲唔係福利，嗰啲要捱嘅。 嗯。 但係咧，如果而家政府喺個我哋個經濟發展到一個地步咧，係一個少少嘅回饋咧，我覺得即係我受之有好舒服咯。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兩件事就唔好，即係佢有其他人需要幫，咪再用其他嘅方法去幫咯。咁但係對一班我哋依班已經做咗大半生嘢，亦都交足税嘅人嚟講咧，咁依個少少嘅權利咧，我覺得依個時候俾咧只要個財政係負擔得起咧，係我覺得係用得開心嘅咯。第一， 好 咁第二咧，濫用咧就真係嚴重嘅嚇、因為我自己出入地鐵閘咧，翻工放工咧，睇到有啲係好後生嘅啲樣，咁但係你聽聲咧，就已經知道佢係用緊張優惠卡噶啦。咁當然可能我唔知會唔會係學生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因為每一個公共交通佢哋有附例噶嘛，咁、一定有獲授權可以做呢啲檢查。咁所以我覺得你哋可以考慮咧，其實即係電台可以付一個幾，你譬如你呢個節目都可以揾翻啲。公共交通機構的人來問回，還有政府一定要做公民教育咯、即是不要濫用咯，還有濫用是有後果的、我相信這個如果是一個、持續的一個教育咧，同埋等人哋明白係你應該用你夠資格用咪用咯，但係濫用嘅等於犯法咧、我相信呢個公民責任同埋個法治嘅精神咧，係可以即係應該係做嗰、那個即係灌輸咯。咁你哋媒體一定可以負起一個積極嘅功能。 不過陳女士啊，其實有一啲嘅人咧，你又單睇外貌咧，你又唔知道佢係咪真係合資格喎？即係唔單止係年齡啦，譬如殘疾人士都 係 啦， 可能學生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呢個就係、即係你抽查啫嘛。但係你有一個警嚇嘅作用，同埋令到人你做呢兩方面做啦，唔好淨係去查或者罰啦。咁你都要教育噶嘛。咁你做 API 嗰啲宣傳嘅時候，我覺得即係等頭先嗰個司機講得好好咯。你而家你如果你係你用人哋啲長者卡，甚至你未有資格而攞嚟用嘅時候，其實等同犯法，即係偷嘢啫嘛。咁、個概念，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宣傳。教育 的咯，好多谢晒你陈女士嘅意见啊！其实咧，我哋亦都曾经邀约过咧运输署同埋劳福局嘅，不过咧佢哋未能够安排访问嘅。咁但系关于2蚊乘车优惠呢个问题，大家都仲可能有好多意见嘅睇法嘅。喺9点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一台会继续同大家讨论嘅。 系有多项嘅防疫限制。包括往来人士必须打咗新冠疫苗，使用指定颜色健康码，禁止进行高危场所，例如酒店入面的泳池和其他的水上设施。有指澳门当局将本港的27岁机场地勤个案不列作本地个案处理，认为无需要再重新计算清零的日数，亦即是今个月3号本港将会达到连续28日无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的标准。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加坡将会放弃追求新冠病毒零确诊的清零模式，改为采用分阶段重新开放的策略。因為當地防疫官員認為清零需要嚴格防疫措施，不可能長久維持。按照防疫官員描畫的路線圖，新加坡將不再大規模追蹤病人的接觸者，允許旅客免隔離入境，以及恢復大型聚會。當地衛生部門星期二起已經改變病例通報內容，不再公布病例者的年齡、職業等個人資料和曾經到訪的公眾地點等，改為著重分析趨勢。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公布2021年的受分名單，獲受分函或者家長的人數再創新高的746人，當中3個法官獲得分函，律政司上榜人数由去年的1增至到9个，包括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朝早会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加上正值中共建党百年和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警方严阵以待。昨日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一帶實施封路措施之外，出入口捉起大量水馬，幾乎五步一警在門外駐守。新任警務處處長蕭澤怡下午3時親自到會展督師， 另外，警方反恐特勤队和铁路应变部队近日特意抽调人员在金紫荆广场会展一带和人流较密集的港铁站作出反恐部署。据了解，警方会部署过万名警力，不排除会封闭维园，亦都会留意各区街站。成报报道。 信播报道，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6月4号朝早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为由拘捕，翌日获准保释，不过他昨日遭撤销保释并且再度被捕，被正式落案控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听日将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周幸彤今个礼拜二曾经在社交媒体转载七一维园建的图片，当上诉委员会驳回七一游行申请上诉之后，他已经是删帖。信播报道。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宣布将2元乘车优惠由65岁降到60岁，为了避免滥用，新受惠者需要持有兼具姓名和照片的落油卡。新优惠计划将会在8月2日起分阶段申请，明年2月27日实施，并且扩展到适用于红色小巴、街道和电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落油卡长远将会取代现有的长者卡，现在受惠于2元乘车优惠的65岁及以上長者需要在2024年或之前換卡，明年首季將會公布相關安排。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盛論說，澳門有消息傳出有意在今個月中與香港恢復有限度通關，不過前提是往來人士必須接種新冠疫苗，而在酒店入面的活動亦都有限制，對於港人訪澳門的興致必然有一定的影響，對不適宜打針的人士無疑是一種歧視。盛論說，是否可以考慮給某些人以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作為代替品，令到出入境的政策更加公平呢？东方的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话，新界北未来将会成为本港住宅和创科重地。立法会昨日通过10亿元的前期研究拨款，有议员质疑为何竟然比涉及庞大填海工程的明日大屿重要昂贵，而且耗时更长。社评指，港府现时行政主导的优势前所未有，规划发展时应该减少架床叠屋，力推基建配合商住用地发展，多管齐下，不要再蹉跎岁月。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七一游行不在不代表社会并无诉求，地少人多、人口老化这两个老大难的问题缠绕香港久久不散，住屋、医疗、安老议题一直为人诟病。社论认为，国家安全固然至为重要，不过当止暴制乱、局势平稳之后，各界应当重新聚焦社会发展，政府有责任向市民展示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愿景。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香港回归24周年之际，党和国家和香港的关系成为香港各界思考的焦点。社评指，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应该了解、尊重、欣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握新时代的新机遇，奉献国家和香港。文汇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没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了针，香港才可以逐步回复以往的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的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是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7月1日。2蚊乘车明年2月底降至60岁，扩展至红色小巴、街渡及电车。新增2宗输入个案，单日接种疫苗人数超过6万，创新高。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周五应讯。缅甸军政府特赦2300名囚犯，包括反政变示威者和记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人講到2蚊的乘車優惠將會由65歲降到60歲，即是說由明年的2月27日開始，60到64歲的人士都可以享受到2蚊的搭車優惠。之前也有不少的聽眾提到濫用的問題，其實現在如果是真的有一些非長者，但是他又用一張長者的車費去搭车咧，系违反咗港铁附例同埋港铁车票嘅发出条件嘅噃。除咗职员可以要求个乘客提供身份证明文件之外，违规嘅人士亦都会被视为咧，佢根本就系冇俾到车费，或一咧有一个嘅500蚊嘅罚款作为一个附加费添。咁所以其实都系有后果嘅。咁大家点睇？究竟应该第二时啊，点样去监察咧呢个嘅即系2蚊搭车优惠呢个嘅政策嘅使用咧，防止濫用咧，1872311可以帶碼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陳先生，陳生你好， 係 你好早晨， 你好，唔好意思啊， 陳燕平你好早晨，係有咩嘅法？ 會講係有啲嘢咧，我驚講咗咧，如果係敏感嘅説話咧，就係同我 cut 咗嚟啊！ 我哋直播嘅喎，依個節目，不過唔緊要，不如你講先啦，好唔好啊？ 即係我覺得咧，嗱呢兩蚊優惠咧，其實咧。是怎样呢？2000年代至99年98年呢，其实已经很多人用这所谓的长者卡过关。 嗯。 但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人理的。 嗯。 是直至这十几年之后有即是在所谓的那班上水客。 嗯。 个水货客。 嗯。 被人拉晒拉了一些，还有现在没得做，啲人先不做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嬲都存在。 嗯、 第一、第二，其实呢座山，我哋所谓嘅金山啦，政府嘅金山， 嗯， 系冇办法融晒啊嘛，所以而家政府咪谂办法，点样融咗佢咯？ 嗯， 啲高官好坦白，啲高官做咩啫？ 嗯， 全部做唔到嘢嘅， 嗯， 只系一样嘢，点样谂办法？哦，将政府啲钱用晒去，就系咁多。嗯， 好，呢个系陈先生嘅睇法，多谢晒你啊！有位郑生噃，郑生你好，系郑生，哦，行开咗，唔紧要，咁或者我哋睇下一阵间咧，可唔可以揾翻啊郑先生翻嚟？你好，郑生翻嚟啦，郑生，早晨， 系 早晨你好， 早晨， 系 主持人啊，我想问你咧，就系一样嘢咧，你觉唔觉得今次咧所拎出嚟嘅攞2蚊嘅优惠，到60岁先至享受得到嘅？就话会唔会系劳民伤财少少啲咧？ 点解你会觉得劳民伤财 咧？其中一样嘢，譬如一啲人已经系将近去到60岁啦，咁而佢本身都有个人八达通嘅话，系咪又要再申请一个嗰啲咁嘅落油卡咧？咁变咗嚟，其实你已经系一个重复又重复嘅一种问题。咁同埋呢个呢样嘢都系一个政府嘅资源嚟噶嘛？如果咁样样。佢本咁樣做嘅話，係咪會引致到行政費用嗰度咧會加大咗咧？ 嗯，即係你意思係不如直接將個人八達通咧，佢一到咗60歲就自動轉換過去，等佢可以用到2蚊搭車優惠？ 係啦，冇錯啦，咁係咪來得嚟簡單啲咧？ 哦，嗱，不過呢個就真係要睇下八達通嘅系統係咪可以自動咁樣做到啦。呢、這個就真係唔係太清晰啦。咁但係阿鄭先生關注到行政費嘅問題都要考慮嘅。多謝曬你啊，鄭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嗱，剛才呢，其實我亦都講過一個嘅數字啦，就係2030年啊，60歲以上嘅人口咧會高達咧263萬，佔咗整體人口咧大概係33.1%，即係話平均每 每三個人就有一個是60歲以上的人士。今次2元乘車優惠拓展到去60歲以上的人口，在整個一個高齡化的社會裏面，這個政策有什麼的特別的意義呢？電話旁邊我們也都請來一位學者跟我們分析，有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系主任林小星的 林一星的林一星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怎樣看這個政策在一個高齡化社會上面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呢？ 我估短時間來說呢，令到長者或者將來長者開心，這個是好事來的，那也都是解決到我們香港交通費貴這個問題。但是你剛才都提到，如果我們人口裏面有三分之一是已經達到這個年紀的時候，這個將會對社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更加看到的，其實政府是沒有一套較為完整去面對高齡，即是準備我們社會面對高齡化那個的政策。 冇一个完整去面对高龄化的政策，点解呢？因为其实如果以60到64岁咧，佢哋可以用2元搭车优惠咧，起码对于一啲比较低收入嘅，但系佢哋仍然系未退到休嘅高龄工作人士咧，有帮助。因为譬如我睇到呢个个案啦，佢本身可能系之前都系低收入噶啦，咁而家佢系要依靠综援，咁亦都系因为交通费嘅问题咧，令到佢未能够拣一啲即系远少少嘅工作。咁起码系咪都可以帮到嗰一批嘅人士？唔使佢哋完全去依靠曬嗰個社會福利系統咧。 我估真要睇翻呢個政策嘅目標係啲咩嘢咯？究竟呢個係一個幫助就業嘅政策啦，資助呢個唔同嘅公司去請一啲高齡人士嘅政策啦，還是係幫啲高齡人士咧可以喺社會入邊即係參與唔同嘅活動啊，多啲出遊嘅一個政策？咁我睇唔到政府有一個清楚嘅一個論述咧，究竟呢個政策嘅目標係啲咩嘢？ 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佢作為一個係安老嘅政策嚟講，你覺得佢會唔會可以幫到手處理一啲即係長者佢嘅經濟負擔嘅問題呢？ 我覺得呢個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喺嗰個話工作上面咧，或者退休政策上面咧，有冇處理到我哋而家係咪可以好方便咁樣去請到啲60歲或以上嘅朋友去繼續工作啦？就算政府自己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嘅僱主，佢都帶頭係60歲要啲即公務員退休嘅。咁我覺得呢個要諗一諗。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會諗啊，即係幫啲長者嘅話，我哋唔係淨係要諗搭車一個咁，即係咁我哋有一個咁片面嘅一個政策，而係諗翻我哋成個退休保障啊。喺經濟上面點樣去支援一啲唔同程度嘅長者，幫助佢哋喺年青嘅時候儲錢，無論係用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形式，還是而家我哋用咗這個即係強積金呢個模式咧，但我哋較為需要一個全面嘅一個政策咧，去幫啲將來人口入邊三分一嘅人口入邊咧，去面對佢退休之後嗰個經濟環境。但其實冇一個特別嘅原因咧，我哋點解一定要60歲退休？因為其實冇任何嘅科學嘅一個證據話一個朋友去到60歲之後，佢嘅生產力突然之間會走。以至佢無論工作嘅情況咧，那個表現咧，又或者就算佢嗰個保險都會突然之間會上升，我睇唔到有任何嘅研究咧，係證明60歲需要係一個即係退休年齡。 林一星教授，其實你剛才講到那個政策目標，如果我還記得以往點解即係好耐之前啊，點解話要推行65歲嘅乘車優惠呢？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呢一批退休嘅人士，65歲退休年齡嘛，對於某啲人嚟講，就係、是、可以多啲嘅出行嘅，令到咧佢哋呢班嘅年長嘅人口咧都可以仍然保持活力，即係亦都係減少咗部分嘅一啲嘅社會問題嘅。咁其實你如果去到比較的時候，是不是當65歲乘車2元乘車優惠的目標的政策的目標都仍是清晰的，但是當它下降到去60到64歲，政策的目標就變得模糊化呢？ 是的，其實這個是明顯一個問題，因為似乎政府在考慮這個政策的時候呢，都未認真想清楚整個政策的目標是什麼，以至在個論述上面呢，其實我見到羅局長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講法，那這個其實對市民大眾或者對我們的做老年學的研究學者來說呢，都真的不是知道政府在這個時候在想什麼。 嗯，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政府亦都長遠咧喺度諗緊咧，將依張嘅落油卡啊，去取代咗張長者卡，同埋亦都話咧會研究將現有長者卡嘅其他優惠咧擴展埋去依張落油卡添。咁亦都睇到咧喺立法會亦都曾經有其他地方一啲叫做即係類似銀齡卡啦，即係咁樣嘅卡咧嘅一啲嘅研究啦。咁佢的而且確都係提供到唔同嘅優惠啊，或者可以免費使用到某啲服務嘅喎。咁對於依個嘅政策方向，你又點睇咧？即係落油卡嘅依個政策方向。 嗱，我覺得嗰張卡係有用嘅，特別係如果我哋可以即係有個標準咧，俾就算係商界啊、私人團體啊都參加或提供啲折扣啊、優惠俾長者，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你頭先提到話立法會做嘅研究，喺例如喺澳洲嘅情況，佢都會分開嘅。繼續工作嘅長者，或者係真係已經退休或者大半退休嘅長者咧，你頭先用個 term 用個名咧，落油係好事嚟嘅。但呢個通常我哋指啲退咗休嘅長者啊嘛。咁我自己會贊成咧，如果我哋為啲退咗休嘅長者，或者而家即係喺個過渡期間退休嘅長者咧，提供一張咁嘅卡，令到佢可以喺退休之後繼續去做多啲旅遊啊，嚟即係去參與社會，一定好事嚟嘅。咁但係喺澳洲嘅情況都係，如果你係仲係翻緊工嘅時候咧，你係即係翻緊全時間工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攞呢張卡嘅。咁變咗我哋都要清楚知道呢張卡嗰個目標係啲咩嘢咯。如果係真係重點係落油嘅話，咁我贊成就係話到咗某個年齡嚟到15歲，再加埋已經係退休噶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冇全職工作嘅，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即係好嘅好事嚟噶啦。 嗯，咁但係即係你意思就係話，如果佢仲有工作嘅時候咧，我哋就應該要考慮呢張卡嘅用途咧係啲乜嘢啦？係唔係都仲係將咁多嘅優惠咧俾曬呢一班嘅人士？ 嗯哼，我自己覺得其實我哋反而要諗多少少咧，就點樣去幫啲我哋話即係銀齡嘅人士啦，即係60歲或以上啲朋友咧，都繼續可以喺職場上邊參與同埋即係發熱發光，係反而係緊要啲嘅。咁當然如果係選擇退咗休嘅長者嘅話，佢喺社會參與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呢張銀齡卡其實真係會幫到佢哋走嘅。而喺我自己接觸好多長者咧，佢哋都覺得嗰2蚊嘅乘車優惠係一個不正咯。就算我媽咪自己都係享受緊呢一個嘅優惠。 嗯，你刚才都好重视呢个政策目标嘅问题啊。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成个嘅财政嘅承担啦，较早之前呢政府顾问就估计啊，将扩展2蚊乘车优惠去到60到64岁嘅市民之后呢 ,2022 年就要承担大概係51.5亿嘅开支，2031年咧嘅承担开支额咧就系高达86亿元。其实你觉得喺个财政资源上面嘅分配，呢个系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咧？ 但我哋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好嘅方法嚟嘅，即係特別其實好多長者喺嗰個年即係60到65歲呢個階段咧，仲係可以頭先話工作啦，同埋即係喺社會上面可以有唔同嘅貢獻嘅。其實佢未必需要將佢變成我話將呢個年紀嘅社會咧嘅朋友啦，變成一個社會福利嘅一個受助者咯。咁我自己會睇嘅時候咧，其實的確我哋要認真咁樣去有針對性咁去使用呢啲社會資源咯。咁特別而家如果你話參考翻而家2蚊嘅優惠嘅時候咧，我亦都見到政策一個模糊嘅地方，即係例如有啲旅客佢自己本身唔係香港居民，佢都可以享受到呢個65歲或以上嗰2蚊乘車優惠。我就睇唔到即係點解我哋話幫助香港長者出遊嘅一個計劃，又會攞嚟變成話可以吸引65歲或以上嘅遊客嚟到香港嘅一個計劃。我亦都睇唔到點解2蚊嘅乘車優惠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即係年長嘅遊客嚟香港。咁我會覺得政府好多時候做嘢嘅時候咧，嗰、那個政策目標係好唔一致，以致好多公帑咧就用咗係去咗啲即係唔應該用嘅地方咯。再加上其實我都會有時會諗就有冇辦法政府可以同啲交通服務嘅提供者有啲嘅討論，令到嗰個收費可以大量嘅一個有個折扣啦，又或者甚至我哋其實入門口出門口拍張卡係咪可以將短程呢樣嘢歸翻短程，又唔使用長程嘅車資去資助啲長者可能搭兩個站咁嘅情況。咁其實好多方法咧，我相信係可以好 好好咁改善而家有嘅計劃嘅。 嗯，我記得咧，以前亦都有啲嘅學者咧提出咗過一個咁樣嘅討論啦，就係2蚊嘅搭車優惠咧，係令到啲公共交通嘅營運商咧，佢哋多咗客啦，亦都係攞到政府嘅補貼啦。咁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咧，其實尤其是一啲嘅經濟學者，佢哋就會覺得咧，呢一啲咧本身就應該係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咧去承擔嘅一個社會責任。咁但係變相咧，而家政府呢個政策咧，就將佢哋應該要承擔嘅一啲即係大企業應該要承擔嘅社會責任咧，就轉嫁曬去公帑支出上面啦。你對於呢個嘅討論咧，有啲咩睇法咧？ 嗱，我覺得咧又唔可以直接咁講噶啦。啲公共交通嘅提供者咧，佢都需要一少少嘅政策誘因去幫助佢哋去做呢樣嘢。我相信我哋如果純粹靠佢哋個社會責任咧，我哋未必去到最想要嗰個境界。但係係咪需要全程咁樣去資助咧？而家咁多錢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嘅。原因就係好多時候咧，公共交通佢平時啊，就算喺非繁忙時間咧，佢都要繼續運行嘅啦。而嗰啲剩餘嗰啲嘅一啲，即係我哋話嗰啲 capacity 英文，即係可以嗰啲承載量咧，其實係可以真係攞嚟承載一啲我哋話唔需要翻工，唔需要喺繁忙時間去出行嘅啲長者咯。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成本啊，即增加嘅成本係好少嘅，所以政府唔應該用一個平均價去資助啲嗰個公共交通，反而係用一個可能我哋英文叫 marginal cost 即究竟佢增加呢個長者，佢實質上要增加幾多有即嘅資源去做呢樣嘢嘅時候，用呢個方式去資助啲即係去俾翻啲錢嗰啲公共交通機構，係更加即係值得考慮咯。 其實以前咧，羅志光局長都曾經講過嘅，佢哋就話政府會係檢討咧2蚊嘅劃一票價啦，就每5年咧檢討一次，即係佢之前今年年頭嘅時候曾經講過。咁不過喺尋日嘅記者會入邊就似乎冇去到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啦。關於頭先咧嗰個長車短搭嘅問題咧，亦都係冇處理到啦。其實林一星教授，如果我哋揾翻嗰個嘅政策嘅目標或者原意，或者去開行嘅時候咧嘅一個嘅做法，會唔會其實呢個政策一開始嘅時候個方向就係有一啲嘅錯字咧？譬如就係係咪應該用劃一用2蚊去做一個劃線？因為我記得亦都曾經咧有一啲嘅交通學者或者係經濟學者咧提出過嘅，唔應該用咁樣嘅方法，而係應該咧就係你講咗話，譬如你會係補貼嗰啲車費嘅幾多成？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咧去处理，咁变相就系你嗰个嘅公帑支出咧唔会咁多啦。你觉得系咪其实一开始个政策就系个起步嘅方向系有一啲嘅错字咧？ 嗱，我覺得因為唔同嗰個政策嗰個嘅即係條款咧，會影響唔同行為出現嘅。如果你頭先話咧，將嗰、那個嗰個唔係劃一兩蚊，而係有個即係睇佢搭得長遠去用一個即係唔同嘅資助嘅時候咧，呢、這個就會影響到啲長者出行嗰個嘅一個意欲咯。特別係去啲遠，即係例如我住喺灣仔，我想去濕地公園，咁會影響呢個意欲嘅。咁但係呢個政策未必係唔係我哋想要嘅嘢。嗱，調翻轉頭就係話，其實頭先話我哋可以另一方面就係話喺資助嗰、那個供應，即係嗰啲交通工具提供者、交通服務提供者嘅時候咧，嗰處反而個空間會大啲嘅。頭先咁講就係話，佢平時巴士都係要行嘅啦，咁平時可能非繁忙時間佢係得30%或20%滿嘅啫，佢跟住嗰度有成80%嘅位咧，佢應該可以用一個較為大嘅一個折扣咧賣俾政府，即係俾政府資助。喺咁嘅情況咧，第一啲長者唔需要計好多嘢，第二就唔會影響到佢去參加或者參觀一啲較為遠嘅地方。嗰、那個嘅一個意欲，我覺得呢個做法可能會比頭先你講咧，用一個即折扣定咗折扣形式，然之後長者睇下佢嘅折扣之後剩翻幾多錢要俾，那個形式可能喺政策上面更加容易達到個政策目標咯。 但係社會又可能未必咁容易接受，按出行嘅時段而提供優惠。 其實呢個係其他好多外國地方都有嘅，有啲情況直情係長者，如果你非繁忙時間，直情可以免費添，因為實質上嗰日車點都要運行嘅啦，佢加多一個長者，可能個重量係多咗啲，用嘅能源係多咗啲，但實質上對嗰個運行者咧，嗰個實質上增加成本唔係好多。咁政府係用呢個方式去計補貼嘅時候咧，其實係更加容易去做嘅。不過我覺得問題就係、是你頭先提到咧，政府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用啲好簡單嘅方式去處理問題。 这个可能是另一个的情况。多谢晒你林一星教授，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庆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半殖民地，经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那阵起多项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直至马列主义令中国人民觉醒，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一直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牺牲、创造、归结成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可以发展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身穿中山装，连同多名现任和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前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飞行编队之后飞过天安门广场，直升机、战斗机分别组成100和71字样，教练机拉出10道彩烟。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始，广场响起100响礼炮，国旗护卫队护送五星红旗到升旗区，现场之后就唱国歌。署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庆祝酒会，他致辞的时候说，每年七一都让人自豪地回顾香港回归历程，坚定重申一国两制是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和庄重承诺。今年七一亦都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各界庆祝之余，应该对中共领导下提出和实行的一国两制有更深的体会。李家超说，即使前年下半年开始的黑暴以及反中乱港势力意图以选举制度漏洞瘫痪政府施政，令香港面对前所未有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初心毫不动摇，从宪制层面解决问题，先后制定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他说，现在社会政治局面回复稳定，香港有条件从低谷反弹，他又呼吁全社会接种疫苗。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福建、上海、安徽、四川、云南和陕西。另外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有4宗都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1792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718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这10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来未试过同世界头号强国决一雌雄。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征教授， 对住美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最终是为了我是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富足有尊严和有未来的生活。 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你拿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没啊？ 是的，又到16号可以拿上个月的补贴了。 补贴有效期是3个月， 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元。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2021年7月1日，2元乘车明年2月底降至60岁，扩展至红色小巴、街渡及电车。新增2宗输入个案，单日接种疫苗人数超过6万，创新高。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周五应讯。缅甸军政府特赦2300名囚犯，包括反政变示威者和记者。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咁啊，刚才咧就同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系主任啦，林一星教授咧倾过2元乘车优惠扩展到去60到64岁人士嘅政策目标啊，咁佢就认为咧呢一个政策目标咧并唔系太清晰啦，咁同埋亦都欠缺咗一个比较整全嘅针对住老龄化社会嘅政策啊，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潘先生喺度，潘生你好，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你好， 正话教授讲过分段，即系补贴基础分段，我唔再重复啦。但最难捉摸就系当然巴士，你唔知个乘客系几时落车，所以你都要攞数据。呢、這个好容易啦，即系外国都有好多例子，你点样拍一拍 MTR 出嚟都要拍噶啦。你唔攞数据，特首点样可以全盘策划嗰个运输咧？因为佢施政报告有讲要全盘去策划。咁其實喺全盤策劃方面咧，有一個前日出咗嗰個清新空氣大行動嗰個藍圖嘅。其實90%嘅路邊污染都係嚟自商業，即係用油渣嘅巴士、小巴、貨車等等，而唔係私家車。嗱，依個好緊要嘅，因為我哋應該係推你用補貼，應該係推啲市民用已經係淨化咗，即係電化咗嘅地鐵。同埋呢個係市民擁有嘅一個寶嚟㗎嘛，政府亦都有份㗎嘛，推佢哋去嗰個骨幹，減少其餘嗰啲污染嘅交通工具啦。即係好快佢一去咗屯馬線一出嚟咧，同九巴協調咗已經 cut 線啦。呢個係值得讚嘅，真係值得讚。因為點解我擔心唔係個補貼嗰幾十億嘅問題，而係呢1/3嘅人咧，好快老化到60歲樓上㗎啦。你嗰個醫療嗰個負擔，我哋香港係負擔唔起。 系，即系你嘅意思系，净系补贴佢哋搭港铁吓呢啲比较低污染嘅交通工具， 尽量推向呢个方面。因为呢度个嗰个 commitment 咧，由国家2060零净排放，同香港都要2050啦，应该2035好多指标，我哋都要去，我哋应该行得快。 咁喺个乘客嘅系明白 数据，年青又好，老年人又好。那個負擔，醫療負擔是大到不得了，你唔該計一計啊！ 咁但如果用呢個方法咧，嗰、那個港鐵嘅乘客量就會非常之多嘅咯，亦都會係睇下佢係咪真係承載到喎？依個都係另一個要考慮嘅問題，係咪啊？ 但我哋加咗好多線，加咗好多車啦嘛，同埋你有好多政策或者嗰個 incentive 去分流啊，呢、這個全世界都要做嘅啦，即、就、係、是、early bird 啊，各樣嘢係咪？ 好多謝曬潘先生嘅意見，跟住有洪先生，洪先生你好。洪先生， 你好啊！ 你好， 洪 先生， 听到啊？ 听到，清晰。 系吓吓吓，就我想讲下少少意见嘅。咁我头先都听到好多意见咧，有关好担心呢个对即系呢个政策咧，对政府嘅财政压力啊咁样样。咁呢个无疑系对财政系有一个付出嘅。咁但系我谂喺呢样嘢嚟睇咧，有呢个付出咧，佢亦都系一个经济价值嘅。你可以睇到其实即系。我冇一個數據啦，但我相信政府應該有數據。以前如果譬如話你真係冇呢個2元，啲長者唔出行，你俾咗啲2元佢，好多長者都會出行。佢哋搭車出去咧，就唔係淨係搭車來回，亦都會去消費。咁好多時係一個經濟效益。咁呢個經濟效益有冇計落去咧？政府去做呢個宣傳、去做講解嘅時候，唔係淨係呢個福利局去講呢樣嘢，應該係即係經濟局亦都會講，咁樣嗰個經濟效益有幾多咧？我嗰個經濟效益會唔會有一個即係 multiply 嘅 effect 咧？呢個我諗社會要知道，唔好淨係即係 即係大家睇財政睇就話，我攬住啲錢就啱，唔係啊，要使嘅。 嗯， 使咗啲錢，佢會有個經濟效益出嚟嘅。呢班六十至六十五歲嘅長者，佢哋係銀髮一族，佢哋有消費能力嘅。唔好唔記得佢哋有消費能力，佢哋係可以有個經濟效益嘅。當然，我亦都知道，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我講啦，即係啲長者可能有啲佢好有經濟能力，包括我自己都有啲經濟能力。咁但係我諗呢個係一個社會政策去回饋呢個長者咧，唔係話佢有冇呢個經濟能力，要考慮佢哋以前由二十歲做到六十歲，佢對社會嘅貢獻係幾多。咁呢個回饋俾呢個長者咧，我都係好應該嘅，唔係話係你有能力，因為冇能力。 明白， 一個回饋嘅長者，呢個我覺得係應該做，我自己受之無愧嘅呢樣嘢。第三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呢個政府肯定要做，就係話即係對於佢欺騙欺詐嘅行為，即係後生仔用呢個獎金，咁佢唔係話好頭先啊陳小姐講就話即係呢個地鐵附例會罰幾百蚊，唔係咁簡單。我諗如果係欺騙行為，應該係有刑事責任，係應該係要真係要真係要切實去執行咯，要教育咯，要警告咯。我諗唔可以話啊咁嘅，即係要啲即係罰幾百蚊咁，即係我諗完全冇咗效力咯。同埋即係呢個係都係一個相對一個公民嘅教育需要去做咯呢樣嘢。所以我覺得我對呢個政策嚟講，我覺得係個 focus 錯咗，包括政府嘅宣傳個 focus 都錯咗。點解淨係阿福利局出嚟講，講到個好大經濟壓力，唔講下佢嗰個經濟個效益咧？我相信個經濟效益係唔少 嘅。明白啊，多謝曬你先啊，洪先生嘅意見嘅。咁啊，提到咧就係考慮政策嘅時候，唔好淨係由一個即係長者福利嘅角度啦，亦都要考慮咧銀髮一族出行嘅時候帶嚟嘅經濟效益嘅。咁我頭先咧，洪先生即係提到啦，就係如果有一啲人嘅濫用長者八達通嘅時候咧，除咗港鐵附例有後果之外啦，咁以往亦都有一啲嘅個案咧係有刑事後果嘅。咁啊，多謝曬啊洪先生嘅補充。跟住我哋有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喂，系啊， 你 好啊， 系，请讲。 系咁样咧，即系关于话啲八达通咧，除咗系长者咧，其实仲有一啲系优惠噶嘛，系优惠啲残疾人士噶嘛。 系，冇错。 咁样残疾人士咧，唔系你哋睇到嘅，佢话脚跛啊，或者乜乜乜，唔系表面睇到。 系。 有好多人咧，系譬如系患咗病啦， 明白。 都系残疾人士啦，或者有啲系精神病啦。精神病嘅人，你系未必会望到系精神病，因为佢话。或者已經係好翻，但佢嘅工作能力咧就係比佢之前咧嘅工作咧係低咗，所以咧佢哋都係咧有一啲乘車嘅優惠啊。但係咧呢一啲咧就係要去申請噶啦，即係要去特別申請。但係佢嘟嘅時候，佢嘟八達通嘅時候咧，佢嘅聲音咧係同老人家嗰啲八達通嘅聲咧就係一樣嘅，因為佢嗰啲係優惠噶嘛。我希望咧。即係啲司機，頭先我聽到好多人士咧，就係講話有好多年輕人啊，佢哋坐車咧都係用老人八達通啊，其實未必嘅喎。咁因為佢哋或者有啲係傷殘，啲傷殘人士咧，佢都唔想人哋知道佢係傷殘啦，係嘛？ 冇錯， 尤其是精神病嘅，咁佢哋有佢哋嘅即係嘅嗰即係佢有， 即係唔想俾人標籤咯嚇。 梗係啦，呢啲就係一樣啦。咁即係佢哋梗係唔想啦。咁即係譬如我即係我有一個家人咧，佢就有精神病，係年輕人嚟噶。咁我覺得怪啦，次次坐車咧，即係佢明明係佢最先嘅，佢唔會上先噶。佢次次都係等人哋全部上曬先上噶。咁樣咯，即係佢自己下，即係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缺陷，咁佢都知。但佢因為佢嘅工作能力已經係低咗啦，即係同以前揾嘅錢係相差咗好遠啦。 明白， 咁佢都有佢自己嘅自卑感咯。 好多謝曬林女士，林女士講嘅亦都係一個實情啦。因為而家兩蚊乘車優惠咧，除咗係俾一啲六十五歲以上嘅長者咧，亦都係涵蓋埋殘疾人士嘅。咁的而且確咧，其實有一啲嘅人士嘅殘疾咧，就唔係即係唔係肢體嘅殘疾啦。咁佢可能身體有其他地方嘅殘疾啦。咁但係佢係符合資格咧，攞到呢啲嘅傷殘津貼啦，又或者係即係申請到呢、這個。 殘疾人士嘅使用，即係兩蚊嘅優惠可以申請到依張嘅八達通嘅。咁的而且確，其實佢哋亦都即係可能喺年紀上面即係未到六十歲啦。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係符合資格咧攞到呢個優惠嘅。咁啊，剛才林女士亦都係講到咧擔心標籤效應嘅問題。多謝你，有鄭先生噃，鄭生你好。 系陈小姐，早晨。 早晨，系。 咁咧，本身咧，我咧就呢次咧，政府咧将嗰个两蚊乘车优惠咧，就纳入咗，即系红巴、红 van 咧，将来都可以申请有嘅时候咧，咁我啊觉得几好啦，因为本身咧，我好多年都冇搭过红 van 啦，因为红 van 咧就冇呢个两蚊乘车优惠啊嘛。本身我咧系一个合资格人士嚟嘅，咁同埋咧嗰啲车咧本身咧都经观塘嘅好多红 van， 好似喺土瓜湾翻嚟啊，或者喺旺角翻嚟咧，咁但系始终佢冇咗嗰个两蚊乘车优惠咧，变咗个选择性就少，始终都系坐巴士啊，同埋坐地铁咧，都系可以平好多嘛，两蚊啊嘛。咁如果你而家纳入之后咧，对我可以讲咧，坐交通咧就方便咗好多咯。因为本身咧，即系我哋嗰啲，如果喺一啲地方上车咧，唔使行落地铁咧，嗰啲喺路面度直接上红 van， 咁可以翻到我哋楼下咧，就的确系一个好消息。咁同埋咧，始终红 van 而家咧，因为你而家土瓜湾嗰边咧就开埋嗰、那个。即係屯馬線啊嘛，變咗可能即係對呢啲紅 van 咧都生意咧都可能有影響。而家政府咧將納入咗咧，又俾翻啲優惠嘅條件去經營咧，對佢哋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樣啦。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點對點嘅交通咧，始終喺個社會上都有需求嘅。嗱，一陣間咧，我哋不如先聽一節咧一分鐘嘅閱讀專頭，一分鐘閱讀專頭翻嚟咧，想同大家傾傾另外一個議題喎。就係由於咧係熔斷機制生效啦，咁所以咧英國離開。香港的民航客机其实现在已经是、即是不被着陆香港的了。在、之前呢会不会有、不少的人士为了、一些英国的学生扑机票回来香港而付出了一个高昂的费用呢？还有呢本来呢一众的、学生啦，又或者一些家长啦，是想着呢在暑假期间的学生都可以回来香港呢是过暑假的嘛。但是现在有熔断机制之下，又会不会影响到大家整个的一啲嘅計劃咧，咁啊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方法都可以暑假係共聚同埋照顧到一啲年幼嘅學生咧？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經歷啊，或者係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作為一位詩人，大天產量真係唔少啊，但係真係結集出書咧？就寥寥可数，可见大天并不是将自己的文章看得很高的。 他是一个相当谦逊的人，常常是那一句有什么了不起，以至今天我们要找大天的书只能够有寥寥的几本，他的《骨的呻吟》可能是最厚的一本，分量不轻，但是散文杂文他不怎样看重。他说过报屁股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 对了，比对天天见报的专栏文学，确然很快就会消化掉，不用过分重视。大天有一句名句，有什么了不起啊？一语中的啊。 他被邀请为年轻人的文学创作做评判的时候，也都讲了一些创作心得，也都曾经跟朋友开了一次新诗创作班，在课堂之中轮流朗诵他们的作品。 大天的无名集是一本丰富而全面的散文集，写的都是平实的文章。我总觉得年轻时的大天文章是适合广大的读者细致欣赏的，而且写作的题材也都很广泛，很切合青年读者，可以提升文学和人生的境界。 他在《无名集》之中的一篇论述，题为《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千余两千字，就将白先勇的小说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合而论述，让我们翻阅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有一个相近的视角。通过某一个社会特有的表象，诉说作者心中的寄托。 大天阅读丰富，有时听他简洁精辟的读书心得，时常可以得到开窍之悟啊！看来青年时期的小大花在文学作品从中打滚的日子肯定不短的。大天指出，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用传统的写实手法 写作的一个典范来的。有大天用散文加以点睛，就大大咁样增添咗阅读嘅趣味。阅读能够进入新嘅境界，亦都可以话系大天旧日散文嘅功夫所在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名集》，作者大天，由友联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由于咧喺7月1日起啦，政府咧已经系禁止咗所有由英国嚟香港嘅民航客机咧着陆香港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因应住咧最近有好几宗嘅个案啦，由英国嚟香港嘅人士咧，佢哋喺等候检疫期间咧就发现佢哋系带有一个新型肺炎嘅病毒，亦都系有呢个 Delta 嘅变种病毒嘅。咁因此咧，政府就採取呢個熔斷嘅機制啦。咁但係今次呢個做法咧，亦都可能打亂咗唔少人嘅計劃。譬如咧，睇到有一啲嘅報道啦，就指出咧，有一啲嘅人士為咗搶咧翻嚟香港嘅最後一班嘅直航機咧，唔單止要付出一個高昂嘅機票嘅費用啦，即係16000或者係以上啦，亦都要花咗唔少錢咧改訂檢疫酒店嘅房間。咁對於你嘅影響又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電話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英国嘅星学顾问陈思明啊，陈思明你好 ，Hello，Hello， 你好吓，不如同我哋先讲讲啦。其实总体而言啊，英国有几多香港嘅学生喺度噶？ 学生总共就系21000多人嘅，中小学占4000多。 是哈，咁啊，而家咧佢哋系即系禁止咗英国嚟香港嘅客机啊。其实一般嚟讲，有几多呢20000多个学生咧？有几多咧？一般都会系要暑假翻嚟香港嘅。 大学生我就唔清楚啦，因为其实成年人比较自由啲嘅。反而中小学生，我谂而家有30%系留低，咁啊70%嚟翻香港，都数千人嘅，所以。 30%留低，70%翻香港。有啲人就话系咪真系一定要翻香港咧？佢哋吓咁实际嘅情况系咪佢哋因为有啲嘅需要，所以一定要翻到嚟香港过暑假咧？ 我其实唔系嘅，都系放假啫。咁一般嚟讲，佢2-3个月宿舍散啦，咁大部分都翻嚟，因为你留低就冇嘢做。咁但系2年啊嘛，大家都接受咗同，但系明白要同个疫情。即共存咧，咁所以都好多家長一早計劃定，就俾佢哋住寄宿家庭留低過暑假咯。 易唔易揾啊？即系宿舍閂咗之後，揾其他嘅住宿設施俾佢哋，易唔易啊？ 嗱，因為英國18歲以下嘅學生咧，都要有個指定嘅監護人。咁所以呢個法例嚟嘅，咁所以大部分都除非你有親戚朋友啊喺嗰邊，如果唔係你一定揾監護公司。咁佢哋係。一定要揾寄宿家庭俾你嘅，即系呢个系佢哋嘅责任，所以一定揾到嘅。正常嚟讲，咁但系有时即系以往一定有啲香港朋友啊，不如悭少少钱就揾个 friend 啦。咁就睇下佢负唔负呢个责任咯。 咁但系你听到咧，啲留学生同埋啲家长咧，对于英国航班禁飞嚟香港呢一个消息咧，有啲乜嘢嘅反应咧？ 都系好焦虑，好惆怅啦，因为。其實都辛苦，你呢兩日大家要聚機票，咁最辛苦嗰班係啲小朋友，可能12歲以下，佢哋要跟 UM 叫 unaccompanied minor，因為佢哋自己唔可以上機啊嘛，要有個空姐湊住咁樣。咁但係唔係間間航空公司都有呢樣嘢提供，咁爭機票已經難啦，仲要爭個某幾間航空公司嘅機票，咁變咗佢哋即刻又可能要打俾我哋，有冇哥哥姐姐可以帶我個小朋友上機啊？咁好辛苦，咁同埋你搵到机票，你未必搵到酒店俾你隔离，我搵到隔离酒店又要搵返机票，咁所以佢哋就係咁周围扑呢啲床位机位囉。 似乎都打乱咗唔少人嘅计划，同埋听你咁讲呢都几麻烦嘅一件事喎。 都係，不过我觉得都好嘅，就係我諗好多家长朋友呢，其实都2年啦，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好啦，试下扑唔到。都唔係話好嬲嘅，即係可能佢哋都會好啦， 家長飛過去那邊，調回轉過去陪他們過暑假，反正都沒什麼做了，又沒得去旅行，這個情況都越來越多的。 嗯，其實呢就英國呢而家係一個被政府列為一個極高風險嘅 A1 組嘅指明地區啦。咁如果根據返即係 A1 組嘅指明地區呢，只要佢喺登機或者到港當日呢之前嘅21日曾經逗留過呢一個嘅極高風險嘅 A 一組嘅指明地區咧，佢都需要喺指定嘅檢疫酒店咧進行21日嘅強制檢疫，完成酒店檢疫之後咧，亦都要做7日嘅自行監察啦。咁我想問啦，喺呢啲嘅條件之下咧，有冇啲留學生嚇佢哋會係諗住咧用轉機嘅方法翻嚟香港咧？ 會啊，之前佢哋都好 creative 啊，有啲。就我聽講，可能係飛泰國啦，係嘛？咁佢哋可能好似十幾日就可以離開酒店啊，同埋嗰個酒店嘅 quality 係幾好，咁所以就變咗可能家長飛去泰國啊，同個小朋友喺嗰邊一齊隔離，隔離完之後咧就放一個假先，再翻嚟香港21日咁樣咯。但其實21+21都其實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多係寧願唔翻啦，都40多日冇咗咯。 嗯，你头先提到泰国啦，因为佢都系今日啦，7月1日起咧先至启动佢哋呢个计划嘅啫，主要都系集中喺布吉岛啦。咁如果咧佢哋系嚟自一啲中低风险地区，亦都咧系完成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咧，就可以喺布吉岛入境之后咧就唔使隔离逗留14日，之后咧就更加可以去泰国嘅其他地方添。你知道即系嗰个嘅情况，究竟有几多人会真系拣呢个方法去泰国布吉岛呢个共聚咧？ 之前就隔离都会去啊，而家你啱啱所讲话，原来仲可以打完疫苗14日起布吉啊，咁样我觉得都好吸引嘅呢、這个，起码系佢哋冇咁困住，真系42日咁样嘅一个安排咯。 嗯，明白。嗱，除此之外咧，可能近排都比较多人关注咧，就系去英国升学嘅学生数目啊，因为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啦，譬如某啲学校咧，都今年留意到咧，佢哋中途离开嗰间学校，即系去话去外国升学嘅比率咧系多咗。咁你睇上嚟，譬如今年嚟讲去英国升学嘅学生嘅人数同以往比较，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变化？ 特別啦，我以前即係我兩年前啦，去英國讀中小學嘅學生大概全港1600多人，咁我哋佔大概800一半啦。淨係喺上年9月咧，香港係唯一一個地區咧係不跌反升嘅 COVID， 即係都係個 number 去英國讀私校係2100多人，咁所以升咗都好多。我哋 centre 就3-4成都升咗。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私立學校啫，仲有公立學校，咁嗰個係全新嘅一個 market， 因為以前讀唔到呢個界別嘅學校，咁嗰度當然你要政府先可以作準啦，即係英國政府先作準啦，因為用 council 報名，但係揾我哋嘅諮詢嘅都有過千噶 啦。嗯，咁嚟緊九月會去英國升學嘅人數咧，個估算又係點咧？因為我知道應該有一啲嘅學校咧已經完成曬面試啊，同埋話俾你聽已經收咗佢哋噶嘛，係咯。 攞咗取錄信做簽證會去英國嘅，淨係我哋都過千私校，咁即係一定比往年2200嗰個 number 多噶啦，我覺得。 嗯，那個年齡組別咧，同以往有冇啲咩變化？ 有年輕化嘅，係啊，因為日校嘅又多人揀咗啦，即係以前我哋一定要寄宿噶嘛，大部分都咁而家你如果去揀日校，咁你個年齡界別就可以由7歲最細以前就可以去到你中意幾多歲都得啦。係啊，咁有年輕化嘅，同埋都見到。同埋都仲未忘記嘅就係而家先係6月嚇，咁佢仲有大班 DSE 放榜，可能去揀大學啊、咩預備班啊、foundation 咁嗰啲都好多學生噶嘛。 嗯，嚇，即係中小學就差唔多收曬噶啦，咁大學就都仲要等，咁所以變咗冇咁快知道咧。總體今年去英國嘅升學數字嘅 係冇錯。 嗯，明白啊。好多谢晒你啊，吓陈思明同我哋讲咗咧，你所知道嘅情况。陈思明咧系一位英国嘅升学顾问啦。咁真系唔知道咧喺暑假期间啊，有冇嘅一啲嘅家长咧，真系选择去到布吉岛咧同学生共聚啦。咁啊，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度过一个快乐嘅暑假。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